好，翻嚟第二节话， 系 好啊！第二节咧，我哋要讲翻咧，就上一节啊，我哋讲到话咧，系咪有人话咧航空母舰咧嚟紧，其实都唔使咁摆咁多喺亚洲啊， 系 即系咧，其实你只要咧摆翻啲喺神陆基神盾啊， 系 摆喺南韩啦，摆日本咧，或者你甚至你越够胆，你摆越南 啊，做得好多嘢噶啦， 围住中国啦，总之你揾到国家摆啦， 系 咁你用啲陆基神盾啊，或者我哋讲以前个战斧嘅陆上版啊嘛， 系 哇你吓鬼死人啊，咁你使乜摆咁多航母舰啊？ 唔使飞机啊， 系啦。咁啊，唔使搞咁多钱啦，系咪先？悭翻好多噶嘛。咁但系咧，原来咧，我哋又发觉，其实讲系咁讲啫。 系， 其实咧，美国嘅海军咧就梗系精益求精啦。咁啊，呢个超级大黄蜂啊 ，F-18EF 啊，最近咧就做咗个新嘅批次啊。 系。 咁啊，第三批次，因为佢哋而家咧嚟紧咧争取啲 budget 啦，就做多啲 EF 啦，咁啊，逐步咁取代啲 CD 啊。 系 CD 太旧啦， 同埋有啲跌噶啦，有啲跌嗰啲 AB 嚟嘅， 系， 真系好旧好旧嗰啲啊。你唔系资讯 AB 仲有啊？哇，仲未升 CD 啊？ 旧啲啊，烂有啲有噶。 哇， 系啊，咁而家越嚟越少噶啦，因为真系跌啊。 系， 咁尽量唔搞啦，退役算啦，系咪？ 系， 甚至乎再咪卖俾台湾，系咪？好啦，咁但系讲翻啦，嗱，今次咧就改咗个咩咧？改咗个式型油箱， 系啊， 有人叫 S 型油箱。 我之前都讲过啦，上年我哋都讲过嘅，边个咩大好靓仔嘅？ 系啊，咩大啊？啊，有人唔中意嘅， 系咩？ 有人觉得好核突 嘅。我 F 十六嗰个难睇啲啊，反而。 嗱，老实你问我咧，我觉得就都 OK 嘅。 但最靓仔 F 十五。 F 十五系嘛 ？F 十五最靓嘅， 系因为佢 即系戴咗唔觉， 佢戴咗唔觉啊嘛， 系啊， 好似 New Bra 咁啊，戴咗唔觉 系啊， 咁咧就个适应油箱啊， 系， 咁咧适应油箱有样好啦，就因为咧首先佢适应嘅意思即系咩咧，就即系个封咗个设计有谂过噶嘛，咁令到个封咗低啦， 系啊， 而个容量有翻咁上下啦， 系， 系咪？咁当然你话相对嚟讲，我觉得个容量应该接近嘅， 系 接近翻以前两个孭住两个樽咁样， 系。 咁咧，大家谂咯，如果孭咗两条肩带咧，就即系嚟紧个下面两个箱唔使要啦。 系啊， 或者系有两个挂架可以用啦。 系啦， 好啦，咁我哋谂住做咩咯？ 系， 咁咧不嬲咧，你知咧，佢都可以孭住一啲嘅 AIM 120噶嘛。 系， 咁或者 AIM 9 X 啊。 啊，架标准啦，呢个系。 系啦，咁咧就我冇记错，佢大概有13个挂架嘅。 系， 系啦，即系净系中轴咧都可以挂三个咁啦，跟住两边亦可以挂10个咁啦，加埋。咁咧就國家利益咧入面有講，咁咧就話咧以前咧就你知以前就有個 Phoenix 啊，即係叫鳳凰啊嘛，鳳凰導彈 叫不死鳥啦 ，AIM 54啊， 係啦 AIM 54，咁嗰陣時呢支嘢勁噶嘛， 係好大碌嘅， 係過200噶嘛， 好粗啊，係200堪稱200， 堪稱200 啊， 咁咧就你知佢就唔係長嘅玩， 係粗嘅， 係粗， 但係佢但係好慢嘅，即一馬克多啲嘅啫， 一馬克多啲， 係啦，咁但係佢又好粗嘅，因為點解咁粗咧？因為佢要就翻個雷達。 系啦， 因为佢系主动雷达嘅， 系 啦， 即系所以个 自己嘅机个 环切面就大， 系环切面大系啦， 系咁啊要装，因为要装到个雷达， 系啊机头雷达噶嘛系啊， 系咁但系咧你要 F 14啲咁重嘅机先载到佢啦， 系啊 系啊，咁即系大家知苏联冧咗之后就冇啦， 好笑啊！如果你 F 14咧，你孭晒六个升空咧，你唔可以孭翻六个落嚟噶。 我哋掉晒佢啊！ 掉两个喎， 掉两个咁少， 系唔知两个四，唔知两个四个啊要。 我怀疑要掉晒先可以翻嚟啊！如果唔系啱，万一冚一降落架板嘅时候，一炒就爆噶。 哇！所以通常最多都攞四支嘅啫， 系啊， 攞四个六，唔会攞六支嘅， 费事嘥啦，随时掉噶真系。咁咧讲开啦吓，咁咧就因为自从咧冇咗呢个苏联之后咧，其实都谂住唔使搞咁多嘢啦， 系 咪？因为嗰阵时最紧要就系拦截佢嗰啲轰炸机嘛。 系啊。 咁但系而家问题，你知大陆就有嘅光六 K 嗱，虽然咧老实。光六 K 就唔 系 好劲嘅，咁但 系 光六 K 串啊嘛，即 系 咩意思咧？佢成日都飞嘅，咁佢咁串成日飞咧，咁咧其实你话对关岛有冇影响？嗱，你啊真系老实要炸关岛咧，机会就唔大，但系咧永远美国佬都 系 好小心嘅，你有啲咁嘢咧，我都要准备嘅，咁于是咧佢哋谂，咁不如咁啦，我哋就准备一啲航母舰，就喺南海咧就自由航行。 但系嗰阵时话 F 十八取代 F 十四，人都话唔可以完全取代啊嘛，因为你第一。你又慢少少，你 F 十八 A B C D 呢得行咗1.8 马克，系， 跟住仲要个防空嗰、那个即系、那个 作战半径 又短， 短， 而且得嚟啦， 弹射又短， 系啦， 油又少， 油又少，跟住之后又空战又冇 F 十四咁灵活啦，因为始终嘅大机人哋系即系大马力。 系 咁啊，争少少。咁去到 E F 又好啲啦，超级大黄蜂 系啦，放大翻就好啲。 即系原来最新引擎佢行到两马克啦，咁啊又大嘅个引擎又大啲， 油缸 大啲啦， 系啦， 即系合理。就所 咁有空中加油， 系啦，七八成啦，有 F 十四个空战能力就 系啦，但系都系争啲嘅， 都系争啲嘅， 都系争。但佢就胜在多用途， 多用途话对地攻击又得，反舰又得， 系啦。咁同埋佢改装埋 E A 十八 G， 系啦， 咁你连 E A 六 B 都可以退休， 系啦。 咁所以咧，佢个弹性就好大咯， 系啊， 就感觉就好似咧，佢唔系一个劲靓嘅靓女， 系， 但系咧佢又可以出得厨房， 唔系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又可以咩嗱，咁啊，即系非常之好嘅。好啦，咁讲开咧，就即系美国咧，发觉喂，咁自从退咗役呢个嘅熊猫同埋 F 十四，都要谂谂计，即系始终咧，依家中国咁样崛起咧，都有一个问题。 佢谂要用 F 三五取代嘅，但系 F 三五又载弹量又唔够啊。 同埋 F 三十五咧，最紧要嘅问题就系佢载唔到啲好远嘅弹啊，即系你个位系载。 同埋又唔够快咧，而家得最多一点六， 一点六啊， 一点六唔够， 一点六唔够， 即系未到呢个拦截机嘅水平。 希望佢嚟紧装到个新引擎咧，就可以去到二啦。 哇，循环变质弹 GE 呢个 系咪 GE 嗰个啊？ 系啊， 咁如果装到就好劲啊呢个。嗱咁讲翻啦。嗱，咁咧就依家装咗个星油箱，就吉咗两个窿啦。 系， 咁啊摆咩啊嘛？ 系， 哇！有人话摆 S M 六喎， 好似话真系想做喎，而家 系咪啊？就摆 S M 六嗱，我哋当 F F 先好。 系， 嗱，如果我哋 F F 咯，如果摆呢个 S M 六咧，究竟有几巴闭啊？系，嗱，大家知咧 S M 六呢嚿嘢咧，原本咧咩咧？即系我哋讲标六啊， 系标准六。 标六咧，我哋讲过，其实佢一个增程型嚟嘅，即系佢本身系标三，然之后咧后面加到个火箭， 系 助推嘅， 系 咁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可以再硬推佢咧上高啲。咁以前试过攞 S M 六打啲高轨道卫星啊，系完全冇问题嘅。 哇！ 跟住你问大陆咧，咦？大陆听讲都打到卫星噶，轨道卫星噶，系嘛？咁你大陆未即系嗱？你睇国内节目咧，佢会同你讲咧，系同美国个技术系嗰啲叫咩啊？并驾齐驱啊，其实都系假嘅，因为咧你打咧系打低轨道卫星， 哦， 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个难度系争啲嘅。 我跌落嚟俾你写咯。 啲人俾你听，所以咧大陆都唔系渣，但系美国都太劲啦，因为有呢个 S M 六啊。咁咧，如果你话咧佢打咩咧，佢打呢个嘅S M 三啊，即系你要打低轨道咧 ，S M 三都够嘅。 系， 所以其实都几劲嘅。 系， 好啦，咁咧，我哋讲翻呢个 S M 六啦。嗱 ，S M 六咧理论上系做防空噶嘛， 系， 所以咧射距离都有翻咁上下嘅。Suppose 如果你海军用过咧，就射到208公里， 系标准啦。 大家记得208咧，你系由下炒上， 系炒上系零。 如果咧你由下炒上咧，你仲系要有地心吸力嘅， 系， 同埋你系冇初速嘅， 系啊。 咁你系208啦， 系啊。 如果嗱，依家调翻转咯，如果你依家喺架飞机上面， 系 飞机咧已经用紧一马克啦， 可能几百啦，或者公里啦， 你起码都几百，或者甚至乎佢射之前加速， 系。 即系踩少少 AB， 跟住然之后先至射，咁嗰支导弹咧个初速已经有一倍音速嘅，咁样加咧快好多， 同埋已经有方向性啦，导向咗嘛，佢唔使再转弯啊嘛。 系啊，佢起码唔使嘥啲燃料，仲要冲上去咧。咁、 啊、 所以咧成件事，同埋咧你知，即系你喺高空嗰个阻力又细好多嘛， 远啲啦更加。 系啦、啊，所以你问我咧，我觉得佢嗰个成件事咧系个增加 30% 度。 系啊，跟住佢又可以好似。熊猫咁咧， 系 佢可以咧孭到四支， 系 好多， 系啊， 即系如果是佢咪孭佢孭两支，佢孭四支，即系原本摆油缸嗰个夹仓个位咧，就摆孭到两支落去， 系啊， 即系四个大嗰个吊架都摆四碌， 中士中轴又摆到两个咯， 咁啊从以前 AIM 54即系凤凰飞弹差唔多， 就差唔多噶啦，系啊， 嗱凤凰嗰阵时咧就堪称啦去到200公里嘅。 系， 咁呢个咧就去到208公里。 但 系头 先我哋讲翻啊嘛，如果你唔系由下射上去咧，即系你仲要有速度， 可能有多两三成噶，真系。 系啊，你越嗱唔好多啦，我哋当208最后去到几多？248度啦。 系， 其实都好恐怖噶啦。咁248咧，我哋上集咪讲霹雳嘟嘟计划。 系， 我哋讲霹雳嘟嘟计划咧，我都讲过啦。真系呢头讲完咋，真系人哋嗰头就 呢、 这个 呢、这个咪回应你嘅，其实 咪回应我， 系咯， 我哋咪好有面啊，佢冇气热， 系咯。 喂，佢真系咧，我哋系咪嗰头讲霹雳嘟嘟一话150公里嘛？ 系啊。 喂，你呢头话150公里，我话人哋一定搞你啦， 系啊， 人哋一定喐你啦。咁所以咧就依家即刻佢咁样讲翻咧200几公里 系 嘛？ 系啊， 就都几恐怖嘅。 系、啊。 而今次个改装咧，听讲话改装唔使好多嘢，主要反而系 upgrade 嘅软件。 嗱，佢全 upgrade 软件令到 adapt 到，即系配合到呢、这个呢、 这个 十八啦。EF 啦，但系呢样嘢佢比旧版 F 十四同埋呢个凤凰飞弹嘅更强嘢，你呢部嘢可以知可以反埋蓝嘅， 哇反蓝啊！ 以前系 唔得嘅，以前 就纯粹系空战拦机啫， 而家 呢支嘢系可以射埋战舰，反埋战舰嘅， 系 支嘢都几大碌嘅，咁中一碌都几大镬 嘅，系啊呢支嘢一定劲啊， 系咯， 因为佢本身老实啦 ，SM 六啊都做防空啊， 仲要做四马克速度啊！ 四码速度唔错， 基本上又系冇难嘅又系。 系啊，佢仲远过AIM 120 D。 喺20都100度啫嘛，其实系咪？ 100松啲啦， 100松啲又 系啊，100度啦， 120内啦，系啦。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四马克真系打到噶， 系咯。 咁同埋就依家变咗咧，最正就系咩咧？就系你 即系你感觉系咪一只蛋可以两一鸡两味？ 系一鸡两味啊！ 即系你又可以摆落神盾舰度用， 系啊， 跟住你又可以俾飞机，咁、啊、只需要咩咧？只需要将个软件 upgrade 下就得噶咯。 其实呢个目的系咪其实代替鱼叉啦？因为鱼叉是咩咬七彩就话第一，你又唔够一马客， 冇超音速， 第二超音速你又重， 重得滞， 系啦、 啊，射程又短， 又短又旧， 系 系啦，肥一出唔知中唔中， 系啦、 啊。虽然你都有主动雷达嗱，這個、呢个咧。呢部 SM6 咧就有可以，佢有两只都可以拣嘅。你讲半主动雷达又得，你讲全自动主动雷达都得。 系 系啦，呢样嘢个包就乜都有，其实又可以打空中目标，可以打蓝。 系啊，咁如果佢打全自动，咪装嘅飞机咯。如果打半自动，咪当神盾舰咯。 系啊， 都够用啊！神盾舰一路全程都追踪嘅。 系啊， 冇问题，个雷达够大啊嘛，因为 系啊。 咁所以咧就SM6 咧，如果咁讲咧，其实雷神呢一个武器都系几有前途噶。 系啊， 系啊，即系相当之具威胁性。 哇！即系睇到即系啱起身睇到，即刻吓到醒一醒添，真系。 系嘛？你真系即刻发觉咧，我哋上个礼拜讲嗰、那个Panic Dodo 计划，你当冇听过啦。 系啦、 啊，当冇听过就 OK 噶啦。 系啦、啊。我、唔知几时可以肥得啦吓，呢支啊， 你讲紧 Panic Dodo 几时肥得定呢个啊？ 你系呢个啦， 两边都要睇啊。 系啊， 好，另外我哋要讲咧呢个潜艇咧，其实潜艇咧大家知道就应该系几得人惊嘅武器啦。咁我哋上集都有讲就系、是、潜艇嘅胜在就系无声胜有声啊嘛，你永远都唔知道外边。 系， 咁我杀你就得，你杀我就唔得啊。 沉都唔知咩事添， 我潜咗永远都升唔翻上嚟都得。好啦，咁样讲咧，依家美国海军咧就依家发展一个咧无人操作嘅水下战斗机器啊。咁咧就听讲咧就话成件事咧就系做到咧冇声啦， 系 无限期咁潜，因为入面冇人噶嘛。 系 你点潜都得啦。 系 咁，我印象中咧，我同 Alex 系咪咧其实都有讲过类似嘅概念啦。 我都话啦，好多嗰啲叫做无人潜艇啦，或者即 系 小型潜艇啦， 系 就长期埋伏喺个水底啦。 系 当你啲船一只一经过有危险嘅时候咧，就飞出嚟爆咧。 即系包嘅， 系啦， 追住系包， 好似聪明水雷咁啊， 系， 即系我唔使再半浮沉喺水底噶， 系， 我直头浸喺水底 就爆你， 系，跟住就等你浸你好似鳗鱼啊嘛， 系， 啲鳗鱼就喺石罅入边， 系， 跟住你啲鱼，你啲目标咧一出嚟咧就会伸个头出嚟钳你， 钳嘅系嘛， 系啦， 咁咧就我哋印象咧，我哋大概大半年前啊，我哋咪讲过咧有一只智慧鱼雷啦，即系埋伏等你啊嘛， 系啊， 系啦，即系一个情况啦，咁呢个咧就会少少似，但系呢个咧应该系巡航嘅， 系。 咁咧呢个咧就会巡航咯，咁就佢系可以航行超过4500海里，咁啊即系大概8000多公里。 核动力噶？ 应该唔系啦， 应该 唔系核动力，因为核动力咧美国人比较关注就系个污染啊、 哦， 所以美国人就好少做呢啲嘢噶。 O K， 咁如果你话喺海底有核咧，大家都谂到边个国家会做啦？ 都系柴电噶， 系啊，都系会呢啲多啦。咁啊，咪电池我相信系 电池添啊， 柴电都唔会。 四千五百海里好难做到电池啊？ 佢做得好慢咯， 好慢， 可能行5至10节咯。 哦， 好慢好慢，因为佢唔使快噶。佢最紧要游弋个范围够多，同埋咧，大家都估到啊，呢啲咧一定掟好多支出去噶，好、 哦、 多好多支出去噶。咁佢咧讲咧就即系佢哋美国海军系统司令部嗰边有个网站讲啊，即系呢个计划咧，即系基本上咧系可以全部啲水面舰只咧，例如可能举个例，你白黑级嗰啲咧都可以掟呢啲嘢出去啦。 哦， 咁变咗咧就其实好用嘅， 即系似呢个布雷艇啊。 嗰个 唔系布本鱼雷啊，或者水雷，系布呢啲聪明潜艇啊，小型潜艇， 所以系几恐怖噶，系啊。但系咧就佢哋讲咧话，哇唔系，睇翻啲 spec 咧，原来又好恐怖噶， 系 原来都可以用到16节以上速度噶。 系我谂全速最高速啫，呢个系 全速去到24、27节， 最高速， 直头追到啲驱逐舰噶。 系 啊，都几劲啊！海放四都几高啊，个浪讲紧两米啊， 将啲咩辽宁号啊， 系啊， 一定追到噶咯， 一定追到啊，系啊，同埋佢话咧，基本上咧，佢系可以咩咧喺海底维持大概60至90日啊， 哇！ 所以都本身都几恐怖啊，系啊，同埋咧就话佢个视觉咧就180度视野噶、 哦， 但系听讲咧就依家会想再做到270度、啊， 哦， 咁啊即系你总之你嘅成个戏嘅前面嘅270度去到后啲都睇到， 好似鱼眼咁咯，即系两边两只鱼眼咁咯。 转得添啊！ 系啊，鱼眼啊，即系个阔度好似鱼眼咁阔啊！ 系啊，所以都几劲啊！咁同埋咧呢、這个计划咧就同 DARPA 之前有个叫做啊猎杀潜艇机械人嗰个嘅 program 系好似嘅，一个叫 Sea Hunter Program 啊、 哦， 系似似地嘅。咁所以咧就呢嚿嘢咧就你话有冇前途咧都有嘅。咁啊最紧要就系你睇下，如果佢部署喺南中国海附近，会唔会俾啲渔民捞上嚟咯？ 系， 你知唔知捞一个有一皮啊？ 系咩？ 我听过10000蚊人民币喎， 10000蚊实捞都唔系好多钱嘅 啫。唔系，但佢一捞就捞好几个噶嘛。 系咩？ 系啊，咁所以就佢哋咧专出海专捞呢啲咯。 哦， 所以咧大陆咧嗱，你有你嘅劲武器嘛，我有我人海战术。 人海战术 系啊，咁样对付你都搞唔死嘅。好啦，咁啊讲埋呢单啊，咁咧就韩国嗰边啊。 就试射紧咧一个爱国者啊。咁咧就佢哋久唔久都要试射呢啲嘢噶啦。其实系啲例行训练嚟嘅。 即系萨德系统系射爱国者啊，试下难知啊。 系啦，咁啊射爱国二啊，今次咁啊爱国二，大家知新就爱国三啦吓。咁啊射爱国二，咁啊得闲都试射下，要一啲周年训练啦。点知咧射咗上去咧，就发觉嗰啲轨迹唔系好掂啊。咁咧如果咁样咧，就随时会脱靶之余咧，仲唔知会射到民居啊？ 系咪嗰阵时好似有2024年咁啊？射到人哋架。跟住又话入双方都唔认啊， 唔射系嘛， 唔认啊。 但系总之今次佢就自行引爆咯，就费事已经有濑嘢咁样啦。系嗱，咁咧就今次咧就系我国者二型啊，一年一度嘅实弹训练。其实呢啲冇特别嘅，因为你向海嗰边射噶嘛。 哦 ，suppose 冇事，但系佢提早爆，点解咧冇咁肉酸啊？费事最后真系唔知道中啲乜嘢，甚至话你唔觉意中咗个神盾驱逐舰咁死。 而家有中国渔船成支立咗翻屋企啊， 亦都有可能。咁咧，你问咧，韩国咧都有八个咧射呢啲爱国者二型嘅阵地噶，系啊，其实都唔平噶，用咗成13亿去搞噶，其实系啊。咁佢因为佢本身爱国者三， 系 再掹爱国者二， 系 啦，咁啊，即系叫做高低搭配咯，因为 打北韩噶啦， 打北韩，即系北韩都有得摆， 系差唔多得摆啦。 咁呢个都唔知啊，因为你睇金仔咧嚟紧点倾啊嘛，嚟紧都有得倾系咪啊？嗱，首先咧，而家两边咧听讲啲火炮嚟紧要摆开，好似话 切换切换啊。 要切开啲火炮 啊！互切啊！ 亦都唔知真定假，即系唔知究竟系。 跟住南屋又要啊，一个板门店又非武装化啦。 咁可以食火锅系咪 啊？ 部队锅可以食 啊！两边一齐到影相，我大佬平排都影相，南北韩呢啲系咪？ 好，咁呢节嚟呢度先。 好。